从这个错误的观点产生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做法，那就是执着啊，分别执着，有取有舍，有得有失。殊不知这些现象全是空相。那么佛对这种人是用这个空来对治。那么佛说说空，也确确实实是事实的真相，并不是假设的，并不是虚构的。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知道诸法空相，我们与一切法的幻想、分别执着，自然就放下了。所以执着有这个病就除掉了。可是有病基础，空也不能执着。执着空呢，那你就又错了。所以空也不存，这一句说到究竟之处了。连知得也是原生之法，换一句话说，智德亦无自性呐，也不可得。接着我们看底下的经文，下面经文显示般若修学的大用啊，它的功效啊，我们见到了。以无所得苦，这一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一切法相不可得，无蕴十二处十八节，一切修学的方法也不可得，四谛十二因缘，乃至智与德俱不可得啊，以无所得故，这个心地真正干净了，真正放下了，所以身心世界万缘放下。这一放下，妄情就净了，妄尽真就显了。真性就显露了。所以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故，心无挂碍，

是生死，远离恐怖，就是我们佛门里都常说的了生死，出三界了啊，了断生死了。生死轮回之由来，一切经论里面说得非常详细。它确实是易于迷惑颠倒，这才造作一切善恶业，感得三界的果报。凡夫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恐怖的心呢，时时刻刻不能离开，生死是恐怖，恶名也是恐怖，恶道，这是学了佛的人知道六道轮回的恐怖。华严经说众生呢恐怖的事情一共有18种，我们在这里不必一一来细说。放在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无过于六道生死轮回的恐怖，《般若经》上虽然为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只要我们能够啊远离挂碍，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了我法而止，就无有恐怖了。远离颠倒梦想的颠倒是无明，颠倒是错乱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呢看错了，看颠倒了。譬如经上给我们讲的4种颠倒，这4种呢就叫常乐我净。常

我们在《大乘经》上见到，佛告诉我们，原教初住菩萨直破一品无明，它的作用就跟如来果地上啊相仿佛了。《楞严经》上，观世音菩萨用梵文文字信信称无上道的修学方法，正如初住原教的初住，就有能力随类化身，在十方诸佛刹海之中，普度一切众生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啊，实际上呢，菩萨是原初住的地位，他就能够示现32相80种好。啊，佛的形象啊，来度众生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究竟涅槃里面呢，的的确确有缘起的意思，功德圆满了。那么这是经论上常讲的大涅槃，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，到这个位置因缘果满。这一句里面就是究竟涅槃这一句，如果从大乘原教来说，是菩萨初住未到等觉位，这里面是42位阶级，菩萨位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，再往上去就是30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非常重要的事实，菩萨依般若智慧能证到等觉，原教初住到等觉，一切诸佛如来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成就了无上菩提。这说明